世界，谢谢我妈妈给我幸福的一晚，就是我妈妈教我人生的一步，也是我妈妈我喊出生命中的一句话，就是妈妈。 快快长大，把领来报答。